白都山火山研究国际讨论会从8月9号到11号在朝鲜的全民学习大殿堂科学技术殿堂举行。本次讨论会由平壤国际新技术经济信息交流社和白都山地区科学集团联合主办，由朝鲜、英国、美国、加拿大、德国、中国等国的火山和地球物理学专家参加。讨论会上，发表在白都山地区火山活动、地质学和环境历史的研究等许多部门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进行了学术交流。8月10号，英国驻朝特命全权大使阿莱斯泰厄·威廉·詹姆斯·穆根举行宴会，表示祝贺讨论会举行成功。